好啦，今日星期我哋一年五晚咧，咁就揾到阿肥妈 Maria 同我哋喺呢一个恐怖热线行里边咧，就讲下啲经历啦。肥妈你好， 大家好。 好啦，不如佢讲讲，即系今晚可以讲啲咩经历同我哋分享。 好容易啫，即系好多，但系唔知系我人恶死啊，我本身都鬼婆啦，我自己都系恶鬼啦，所以就你话觉得惊险，我就觉得佢唔惊险嘅，因为我住嘅地方啦，其实都有嘅。其实好屋与唔好屋，即系吉屋、空屋都系会有嘅。你啲咩人住嘅地方都其实有嘅，周街都有嘅。你系咪先？你嗰阵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死咁多人，又死咁多人，但系有啲就系保护你嘅，系咪啊？系睇你点样去交往，大家都不相伯仲。但系做人咧，如果咧你譬如嗰排好 down 啊，即系个人屈屈不欢啊，成咧，咁你就会输俾佢哋。即 系 佢就会卖你。其实咧，每一个人屋企咧，应该有啲咁嘅嘢嘅。即系其实你用啲阿 Q 嘅精神，你嘅人就会好过。嗱，我出去啦，我出埠位，我睇住间屋啊，咁。即系你咁样讲啦。 有家门标啊，你 觉得？有噶，系啊，其实你哋拜神啊、土地啊，成咁都系噶，灵魂嚟噶嘛。咁点解你要分开啲灵魂？呢个就系神，呢个就系鬼咧，系嘛？大家都系灵魂嘅附体嚟嘅啫嘛。即系如果你有咁嘅谂法，你系咪？会好过啲啊！ 咁你点样遇过咧？其实 嗱，咁好似以前我有一轮咧，就真系好惨啊！我其实唔系生意失败，而系即系呢啲系自己唔好意思，即系担保咗人啦，剩下自己唔好彩啦，咁就突然间冇晒大笔钱啊，剩下仲要卖咗啲生意啊，咁就住好大嘅屋，就因为悭啦，咁你就搬咗去细啲屋度住啦。咁嗰阵时住响罗文镇嗰啲旧楼啊，咁嗰度就近住即系南加州医院啊，喺嗰度嗰度咪有个嗰啲义庄啊区嗰度嗰啲地方嘅，咁就好阴湿嘅，唔知系咪即系嗰啲地方咧好阴湿，有狗咧好阴沉嘅。咁你翻去咧，你开乜嘢灯佢都唔光嘅噃，真系好衰嘅噃，你都觉得好暗啊，因为唔知系咪楼底高啊，剩咧真即系周围黑掹掹，因为佢冇咁多先进嘅灯啊，成日都系眼街灯啊，你又想自己屋嗰啲得一个灯胆嗰啲咁又暗，咁你最低落嘅时候咧，唉飘到嘅，唉自己已经低落啦，你会觉得屋企坐喺度热天好啦，佢系凉嘅，即系开下咧，佢系慢慢渗到你嗰种。仲系由个心度慢慢咁寒出嚟啊，个汗啊嗰啲咁样，冇嘅你感觉到嘅，感觉到咁啊，成日都有呢啲嘢，唉，我心谂我已经咁黑啦，你冇鬼搞我啦，真系，慢慢都冇心机去理佢啦，根本啲人好惰，即系成日想搵埋自己咧，又唔想开窗帘啊，由日到夜都闩埋，即系一见到阳光见到嘢咧，唉，真系唔想出去见朋友，唔想，即系人一定有一轮，即系你会。低潮咧，我就唔见人嘅。我收埋自己，我去谂通佢。我需要时间去谂通佢。就嗰段时间，你发亲梦咧，佢都嚟睇住你，我企喺个窗口。 系点样样嘅咧？可唔可以形容下咧？ 佢应该系一个黑人嚟嘅，应该系一个黑人嚟嘅。一个个即系你 feel 到咧，佢好大只啊，仲系嗰种个子啊。即系你感觉到噶嘛？你感觉到系嗰种嘅，咁我都你都冇搞我啦，我都已经黑晒，你大家斗黑啦，你瞓你嘅，我瞓我嘅啦，你中意就周街行啦，我谂就我瞓觉就你起身噶啦嘛， 啱啱调转， 啱啱啊吓，大家就你唔好阻我，我唔阻你啦，啱啱啊，咁我一路都冇噶，咁嗰次咧就真系原来鬼都有行尸鬼嘅， 砸你， 唔系净系砸啊，即系你自己飙到嘅咧，嗱我。即系你做鬼砸嘅，你点样你夹唔到起身都好，你会将自己夹，因为佢想做嗰种嘢咧，你就将个大髀夹实自己大髀，你飙到佢系想抹开你个大髀咧，系飙到抹开，咁我哋唔停咁念经，唔停咁闹，我哋正一衰鬼嚟噶，人做鬼。 你系边种经文？ 乜嘢经都 乜都念 啊！你话男我哋同男人同男人唔使识好多噶，我唔理啦，边度理得咁多啫？系咪？你即系念到你就念啦，咁你念完咧都唔得咧，就系佢。你同佢鬥爭到咧，其實你 feel 自己成身啊，係濕曬嘅，你感覺到成身，但你起唔到身，咁我就鬧佢話：人做鬼你做鬼，做乜咁賤格噶？我做鬼都做到你咁衰格，佢抵你死啊咁。 啊，跟住咧， 咁我鬧都好緊要。闹完呢句之后咧，佢停手企咗喺度。 哦， 咁就啱唔我谂我闹醒系好过佢，同埋我谂我闹醒佢啦。做人做咗咁贱格嘅嘛，即系做人咯，做鬼你都咁贱格，抵你死我咁样讲，抵你死我。即系好猛啊！你知唔知？因为咧，我谂系发穷恶嘅时候咧，就系好恶好恶噶啦。即系鬼都惊穷鬼啊！我谂系。 原来穷鬼系最 恶。系啊，系都话穷系最恶嘅咯。即系我嗰阵时低潮嗰阵时系最恶，系嗰阵时好多年。 但你好真实地见到佢嘅形态先。 完全是真的，同真的一样，但是你是擘大的眼你看到，但你没办法喐到的你的身。 之后呢仲有没有跟你怎样去联络啊沟通啊，喂你不要再来了这样啊。 没了了噃。闹完闹完就没了了噃。 嗯 冇咗咯噃，咁啊我即係我做我哋幫人搬屋啦，咁我有一輪響何文田山住嘅，咁我 feel 到嘅咧應該係靚仔嘅，成日收埋我啲嘢，但係佢都試過㗎啦。嗱你查緊你畫緊支眉筆嘅噃，咁你等得啱畫眼線，你個眉筆爭兩畫，你係咪想畫埋？坐喺度咁你又唔見咗支眉筆啫？ 又聽唔到跌咗落地㗎，又唔係嘅。 冇人㗎嘛，你自己坐到㗎嘛，佢成日都玩你嘅。你畫緊眉筆啊，你搽緊支唇膏啊，或者你炒炒下餸咧，唔計見咗個鑊鏟啊。他是玩你的，知不知道？即是你要注意我，即是我觉得他是 有没有见过，他有没有出现过？ 没有，但是feel到，百厌到不得了的。 咁 另外，嗱，你乖啦，唔好玩啦，我赶时间啊，第日翻嚟陪你啦，乖啦，我感觉在你面前噶噃，有乜你喺我前面我睇唔到啫？我画眉嗰次系最快噶啦，我块镜喺度。咁我哋化妝通常呢除咗個dressing table 嗰塊大鏡呢你仲有一個圓嗰個放大個鏡兩邊㗎係肯講我都冇咁動㗎啫。咁我畫下唔見咗我仲係嗌我工人呢嚟咁你嚟幫我搵下我有冇跌到地下咁。工人又搵我又搵自己將啲筆啲嘢抄嚟抄去睇都冇。咁我就怪啦。玩啦我真係趕住出去做記者訪問啦乖啦咁喺前面啦。 嗯。 然後我呢你睇咪到 ,impossible, mom? I've been searching, mom? 咩 mom 咁。 啊即係冇可能發生啦真係基本上。 你冇可能㗎每次搵唔到呢就啦你乖呀我嗰啲出街冇玩咁得好冇嗱冇玩乖你乖好冇你講乖呀佢喺度㗎啦。煎魚真係知道個魚窿仔搵唔鬼到個鑊鏟佢係咪真係興㗎真係。 咁但係點嚟嘅呢個小朋友其實。 唔知個噃。 即係搬入去已經。 係呀我搬入去就感覺即係佢係曳嘅。是曳的 是難玩的他做那麼多事跟人一樣而已 拿你的注意而已 他要注意力而已即是我覺得每一間屋在那裡你既然是有你在那裡我叫他們做精靈、你有你自己的空間你有自己的地方的嘛不過你真的沒人跟你玩你玩得緊要都是你教他搞我而已 這樣怎樣怎樣處理他 不是我自己我的工人都學我了乖他又不知道什麼他不知道什麼意思的乖Good boy, 我咪呃佢話你點知係 boy girl 噶 ？Good boy girl 咧，即係咁樣咯。初初做武功係好驚噶，好驚玩咯，即係冇咩特別去騷擾你啊、成啊嗰啲咁樣。但係如果你話講見鬼仔，我就見雲養鬼仔。 嗱咁佢咁就肥媽聽晚講啦，好嘛？ 好啊，好啊，好啦，我哋今晚又講鬼故啦。咁我就親身嘅經歷睇過，但係就唔係我自己養。東南亞就好興養鬼仔㗎咁其實就係我哋圈內嘅人嚟但係已經過咁多年啦人哋都唔做啦就費事改人哋個名啦咁我哋嗰時候登台呀去成呀咁大家喺酒店呀成家一齊食嘢呀落嚟食佢就唔食㗎佢一個人住一間房但係叫乜嘢都叫兩份㗎 咦但你哋咪知道咩事囉其實都好古怪㗎啦 叫八婆囉我都話我自己裝人㗎嘛咁佢就真係望呢就喺個即係叫嘢嚟食呢嗰人送入去嗰兩個呢咁佢就唔使佢送咗入去嘅，就喺個門口接咗兩份㗎咁食完呢夜晚半夜三更出嚟佢就攞返出嚟嘅，攞返出嚟見到一份呢就完全冇鬥過嘅，佢自己嗰份就食曬嘅，係冇鬥過㗎喎佢完全冇喐過㗎喎咁就擺咗即係啲餐巾嗰啲啦咁啊但係冇鬥過㗎。咁就佢自己嗰份就食咗㗎。咁你睇到嗰個人嘅樣呢唔好望佢隻眼。佢隻眼自然呢我哋以前都認識佢㗎嘛未養鬼仔之前。眼係變嘅。同埋佢講嘢同佢個眼呢係耷咗落嚟好陰森嘅。同埋如果當佢隻眼望住你隻眼嘅時候呢你點樣盡力呢你隻眼都走唔返㗎。 佢都攝人咁攝住你 㗎。係啦即你唔想望佢啦你想望低呀即係講第二樣嘢呢佢問你嘅嘢你 覺得 我覺得佢係想你講嘢嘅時候佢隻眼就佢隻眼係好陰好深同埋呢我哋 普通人呢係冇辦法去用一個平常嘅眼光即係喂我驚呢個人咁我梗係避呢個人我梗係唔想同佢講嘢㗎嘛但係你走唔甩㗎你佢隻眼一望住你嘅時候呢你係咁你就走返落去所以你點樣望都好啦佢問你嘢呢你係會完全唔考慮咁答佢㗎你答完之後哎呀死啦點解自己要咁講嘢會唔會得罪佢呀陣咁佢我記得佢問我你係咪懷疑佢養鬼仔呀我話啱啱係呀冇理由我咁識嬲嘅人會咁講嘢㗎嘛 咁 係咪 你點樣證實佢養鬼仔或者你睇過啲咩呢 即係我裝佢嘛即係你叫乜嘢都兩份買嘢有兩份成日買啲細佬哥嘅嘢返去你又未結婚佢知喎佢知喎。 咁好啦你知道喎你唔養鬼仔佢點認你呢 佢就係我你自己知就好啦唔好提啦好冇 我諗佢係警告我喎，佢又冇講粗口，但我自自然就冇講 啦。咁佢做呢個圈啦、啊，娛樂圈啦、啊，咁你有冇覺得佢真係養佢之後，你覺得佢係風生水起啊？ 哇，唔止風生水起咁簡單啊，大佬佢直情係唔使做 啦，即係而家唔使做噶咯喎。 咁當然我睇到而家好呢，我都即係唔錯得，因為你付出好多㗎。係 啱喎。 係咪啊？佢冇話佢群體嘅活動啊，佢成佢之前係真係三埋日，呢個就係佢個本嚟㗎喇，我諗係。佢要陪佢啊，佢 成。結婚啊，冇。 唔係要叫人哋結咗婚㗎，但係我冇理人哋，但係總之佢係好好囉。 嗯。 但係我覺得呢個人佢付出都好多㗎，因為你冇得合群啊，冇剩啊，即係淨係自己同呢個人嘅生活啊。 咁但係譬如講嗰啲養鬼仔，你自己有冇考慮過，或者可能人生有啲低潮位啊，有人聽講話好喎、啊，咁有冇諗過做呢樣嘢咧？ 梗冇啦，我哋呢啲我自己我即係我大膽啫，我唔敢㗎、啊，大佬係咪啊？人哋養鬼仔你睇起啦，你家叫我鬼仔做咩？我驚個鬼仔叫翻我做咩啊？大佬，我鱷魚頭老襯仔嚟㗎咋，我養你啊，我而家只狗都係佢啊，我主人啦、啊。啊，真系控制唔系啦，即系始终唔系正路嘅嘢咧，我又唔系咁赞成咯。 咁但系你自己譬如有冇仲有其他见到人去做呢一样嘢啊，或者点浸啲咩尸油啊，养鬼？ 我呢啲朋友唔系多，所以我嗰次见到就好鬼出奇嘅。但我同人哋傾開咧，即係有陣時講，我當然唔講人嘅名啦。咁佢哋講：哇，唔知養鬼仔嘅，有啲中光頭啊，做嗰啲乜嘢啊，剩啊。咁所以佢哋叫我哋咧去東南亞咧，就唔好著白衫。 係啦，有啲降啊咁樣。 係啊，同埋好容易飛降嘅，一定要著啲花呢碌啊，即係好似你哋呢啲咁啊，深色啊，有花呢下花呢碌啊，咖啡啊，剩啊嗰啲咁花呢碌嘅衫咧，就難飛降嘅。咁講降頭，我諗我上一次都同你講過啦，我哋有起碼個朋友。佢哋嗰啲親戚去完呢、這個泰國翻嚟啊，五個男人完全五個唔同嘅經歷，我都講過俾你聽啦。嗰、那個係令到我最驚嘅。 嗰次係話喺酒店噶嘛，話可以講錯啲説話，跟住佢就抌曬出去。 係啊，翻嚟個個都冇個好啊，得一個係唔死得嘅，但係都係腎病啦。 但呢個係咪降頭咧？ 換腎，我覺得係換腎又排斥啊，有啲係自殺咯。有啲無端端個頭好大咧，我話俾你聽，個頭翻嚟大到好似個籃球咁，唔知咩事死。有啲話奸曬，有啲割開個肚嘅，冚爛都係蟲嚟，唔知佢五個得罪咗咩人咯。 啊，因為我記得你嗰次講嘅就好似佢話明個酒店係應該唔應該住嘅。 人哋講明嗰層係住得嘅，佢哋就死都要去住，咁啊懶大膽啊去玩啊，呢啲咪探鬼行動啊、捉鬼行動呢啲就唔係後悔㗎，後悔㗎。即係你一定要，即係我覺得人哋嘅三份唔好踩啦。入屋就應該叫人啦，入廟就拜神啦。你係咪人哋嘅教都唔緊要。其實人是一個尊重，人都要人尊重啦，何況精靈同埋靈魂啊呢種咁嘅嘢咧？ 佢心靈比我哋脆弱啲嘛，你好要依靠我哋俾啲嘢佢噶嘛， 冇錯啦， 梗係尊重佢， 冇錯啦，係啊，就算冇，好似我哋嗰次我拍戲嗰、那個，我死都唔記得嗰個女仔叫咩名，同我哋一齊拍一眉道人嘅同林正英，嗰、那個女仔係。響膠片場裏面撞到嘅，之後咧隻眼係咁樣嘅，醫咗好耐，我唔記得叫，係啊，唔記得叫咩名，醫咗好耐，唔知點解佢撞到嘅噃。呢樣嘢因為你問佢唔到，你同佢講嘢佢係啊， 目光呆滯嘅。 啊，佢聽唔到你講咩，佢反應唔到，佢做好耐啦，上咗身好耐啦。 得啦，而家點？ 而家冇見佢，都冇喺呢行啦，冇見佢啦。同埋咧，點解我哋做我哋嗰行咧，拍鬼片啊、判死屍啊、扮嘢咧，要攞封利是一定要攞嘅，$10都要攞嘅。拍鬼片真係衰嘅，你話我話咯，咁話。 你有試過 啊？我拍完因為對人衰咗3年啊。 啊，真係咩？ 我瞓棺材底啊嘛，扮咗啲棺材啊嘛，但都衰。 咁啱咋係咪啊？ 咁你或者賴啦，點心理作用？但冇得傾啦，好似我有陣時撞到彭安咁，佢成日都話。自己趕拍片啊，就冇拜神冇成啊，叫啊寶寶去墳場拍嗰套之後，就嚟到寶寶有輪撞鬼㗎。 哦，都會有咁情況。 有。 有可能有時運上 面。啊，同埋我都怪自己，因為呢個人咧個時有高有低㗎嘛。當你個運程低嘅時候，咪容易去撞到嗰啲咁嘅嘢咯。 Hello， 肥媽。 你好。 你好，又嚟啦喎。 其實燈台咧，我因為唔知我惡死啦，我人都同我又識得避忌咧，人老啊。人老啊，精鬼老啊，靈就避開係事實嚟噶，避咗好多嘢噶。嗱，我哋登台咧，大家最記得噶啦。你去到邊間酒店？因為我哋成日瞓唔同嘅酒店啦，真係好多嘢搞你噶。一係就打開個電視機嘈喧巴閉，一係你就開你道門啦，行來行去啲聲啊嗰啲咁樣。 最多呢啲。 最多就係廁所開水，無端個廁所唔停咁樣流水嘅，你真係激到你咧，我就係我好大聲咁，喂，佢開工啊，大哥，你俾個份啊！ 即係鬧，又係鬧一鬧咁樣。 會㗎，即係你坦白咯，我覺得你當係朋友喂。大家都出嚟撈啫，你撈你撈夜，我撈日，係嘛？大家都分開撈，唔係你瞓覺嗰陣時，我冇喺度搞你啊，啱啱我行咗出去啊，我瞓你冇理由搞我啱啊嘛，我出條廣數咁啊，我試過有個保姆跟我嗰陣時喺出嚟，咁啊做咩？做咩？我冇喺呢度有嘢，嚇後邊啊，嚇點啊？點後邊啊？即係佢好驚， 飆到嘅自己已經， 飆到嘅，飆到壓力量嘅，佢人係你飆到咧，突然間係有一陣好陰嘅風咧。咁樣吹埋你，突然間覺得係陰，即係點講啊？由個心度寒出嚟咧，個毛管動起嘅，你會噶嘛？你嗰感覺一定會噶嘛？但係我已經係算好彩嗰個咯，即係我以我所識嘅有好多歌星啊，最經典就費玉清啦，直情係俾個喺新加坡咧，俾個靈魂咧，就係、是、捧起咗佢掉佢落地下嘅。但係呢件事我諗好少人知，因為佢就即時車咗醫院咧，喺裏邊連快針嘅。 是 點發生的？是啊，即係嗰個牙裏面啲牙喺個牛胎裏面連曬針嘅。 點解會咁樣？ 佢媽媽係瞓喺隔離房嘅啫。佢話佢瞓覺咧，就有個著紅色衫嘅女人將佢成個抱起，就掉咗落地下。 嗯。 即係佢嗌救命。 夢係發到咁嘅啫。 冇理由嘅，你真係。但嗌救命啊，成阿滿嚟嘅都係第二朝人哋嚟敲門執房啦，開到見到佢流曬血瞓咗喺度。但是他阿媽喺隔離房，係啊，佢阿媽隔離房冇人聽到有聲，冇人聽到有。 邊度發生嘅呢個？ 喺新加坡。 喺新加坡嚟。 喺新加坡，佢新加坡登台嗰陣時發生嘅。我就冇話我嚟啊，我借咗先，我就冇話嗱，我而家揾食啊，大哥，大家都係揾食嘅啫。嗱，你瞓覺嘅時候，我日頭我一定出咗唔嘈你，我最多係瞓覺嘅啫。咁就變咗入去講係應該嘅。同埋我哋去拍戲啊，尤其是喺山頭野嶺咧，我大小二便就一定傾嘅。就算行過人哋啲墳咧，因為 係 啦，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咁，即係覺得係，即係人哋經過你門口要作你嘅地，人哋電話公司嚟作都敲我門話咧，唔好意思啦，係嘛？ 你點樣嘅咧？有冇中間特別誒去做啲乜嘢咁樣？ 咁我屋企人就會教嘅，但係我就冇咩特別，我淨係唔食豬肉咯。咁但係我又會拜觀音啊，食太歲啊。我都話我係八婆啦，真 係 我會㗎，即係其實咧唔好話唔信，我每年咧年頭我就會 check 㗎啦。譬如我多仔女，你明唔明白啊？屬乜嘢嘅就唔好食壽包啊！呢一年就唔好去人哋嗰啲紅白儀式啊！係呢個又會涉太歲啊！呢個就咩咧？咁我哋就會做曬呢啲嘢。我試過有一年就係唔到你唔信嘅。唉，真係唔信唔信，就係陳潔玲結婚嗰年，我就唔應該人哋個喜事啊，同埋白事啊，或者咩嘅，我冚冷都唔去。但陳潔玲冇辦法， 大佬 呢個姊妹，我老公係間接問我介紹嘅，冇可能去。 人咁啊！ 去完之後撞車，入醫院嗰兩個月嘅， 二年三 啊。係啊，其實佢結婚嗰時已經係年中啦，佢已經，但係真係冇得傾，避都冇得避。所以有一年啊，李美鳳結婚嗰年咧，我唔去得。我嗰年就真係打死都唔肯去啦。 咩意思？ 係啊，即係或者我哋講，你哋會覺得哇老土啦，年頭就知道年尾會發生咩事。咁啊，喂，呢樣嘢我覺得我哋中國人就好叻嘅噃，因為通常係有橫推直算嘅，你就算到你今年咧應唔應該紅白意思嘅，算咗你唔去啦。等人高興啫，你解釋俾你個老友聽，佢都會明啦、 啊。你封翻禮錢咪算咯。 係啊，唔係人情家一定要做，係嘛？但係真係唔需要去咯。所以你話叫我上嚟講鬼故，我真係冇咩嘢講。點解咧？我同埋我坦白，其實最緊要係坦白，係一定要㗎。你對靈體都好，大家都揾啖食嘅啫，大哥。你有你嘅世界，我有我嘅世界，係嘛？我都做得辛苦啫，唔係我都翻屋企瞓啦，唔會瞓你張牀啊，大哥。即係我真係咁講㗎，手鬆嚟瞓呢張牀啊，大佬瞓龍牀唔似狗竇，係嘛？但係我要揾食啊，哥哥、姐姐又好啦，妹妹都好啦，即係我。 有聽過啲同行或者啲朋友 係好多好多嗱，阿 Nelson 眼咧就鴛鴦眼嚟嘅 ，Nelson 真 係阿 Nelson 咧就見到嘅， 哦係咩？ 佢見到嘅 Nelson 好多時見到嘅，湯記都係，湯記隻眼係睇到嘅。你睇到湯記咧，如果佢講講下嘢咧，湯記咁嘅，一講下嘢，咁你一下下下下縮我個頭啊！成日咁，你知道見到嘢㗎啦，唔好問。 阿 Nelson 都講過話，湯記有佢兩個咧，好容易見到 嘅。點都好咧，你係。感覺到的，一定感覺，只要你的心靜呢，你感覺到的，因為如果那些東西走過來的時候呢，你整間屋的房的 corner 呢，是會涼的。 啊，頭先我哋傾咁耐咧，頭先我講到墳場嗰度咧，你覺唔覺得係涼嘅？係啊，係啊，我哋講墳場嗰單嘢嗰度呢度涼嘅。我哋講完之後就冇啦。 誒、哎，唔好講啊，肥媽，誒、哎，講住咁多先啊，今晚。 唔係你係嘅，你就算你呢度都，你呢度都有格。 誒、 哎，唔係你呢度都有格，呢個係靈體嚟啊嘛，要尊重人，對人尊重咧，何況唔好叫人做鬼。我覺得是一個很侮辱的 靈界朋友啦， 冇錯啦，他們只不過是我們的靈界的朋友，或者用一個很得意的名字叫精靈啦，得意啲啊，下跳啲啊，咁咯。 起碼再講肥媽。 OK， 呢個經歷就我屋企人嘅，咁我阿媽咧，即係我阿媽去年死咗啦，咁我阿媽未死嘅時候，我阿媽係十幾年前啦，我阿媽就去英國，就拖住我兩個細仔，阿老五同阿老六，咁阿老五就唔知十。二歲老六十三歲，佢加年啫嘛。咁去到英國，我大嫂咧中意問米嘅，做咗三次咧呢、這個客家婆問米婆都唔睬我大嫂嘅。咁我阿媽咧就唔信嘅，我阿媽係一個唔信問米個嘅中國女人喎， 係 幾奇怪啦嚇，因為佢隔鬼都冇辦法啦，唔怕啦，我都話我阿媽臭鬼啊。咁我去到咁樣樣，我同阿媽飲茶英國，佢就即係要經過呢個問米鋪度問一問預約時間，點知行到門口嘅問米婆就已經話。叫呢個老人家入嚟，我有嘢同佢講，即係叫我阿媽。咁我大嫂就開心到死啦，我去兩次都話冇緣傾唔到。 咁叫 阿媽，你坐低啦。我阿媽話唔坐，佢奶奶你坐低啦，即係你坐低我可以問啊嘛。咁原來我阿嫂就想問佢自己嘅父母。咁啊，即係我阿媽坐低咧，佢就話。你唔係使英磅㗎喎，咁我阿媽懶正啦，驚佢知道佢唔係英國人咧，會收得貴。 哦， 咁我話唔係啊，我使英磅，係啲仔女俾你嘅就使英磅啫，你自己唔係使英磅。咁就話你有八個細路哥，我阿媽話我自己生幾多我唔知咩，我得七個啫嘛。咁我大嫂就話你又好靚嘅，咁啊七個啫嘛，邊有八個？嗱，你可以破我招牌，你有八個。 咦，咁 啱 有冇諗起 咧？ 即刻 咁我媽我八個出，咁啊係喎，八個喎咁，就然後話俾阿嫂聽，係啊，本來係八個㗎，佢因為咧我大佬咧一出世咧就因為響屋企生嘅，我哋嗰陣時就染咗肺炎，啱啱滿月嗰日就夭折咗死咗，咁佢好傷心，咁我爸爸為咗佢太傷心咧，就抱咗佢拎咗去撞，就名又冇講，咩都冇做，撞咗啦，咁就大家。咁多年來都冇提過呢件事，即係就咁裝咗佢又冇墓碑冇改名乜都冇嘅，咁啊冇啦，咁我爸爸都死咗咁多年啦，我十一歲我爸爸就死咗啦，咁佢話咧，佢就做好多嘢，搞到你屋企啲人咧呢、這個病連嗰個病，唔係嗰個開刀就嗰個病， 係咪都 係 咁？ 係啊，我屋企輪流嚟嘅，一日就撞車，一日就開刀，一日病，咁啊輪流嘅。咁佢搞你咁多年，你都唔知佢提醒你，叫你記得佢咁樣。 冇諗到呢樣嘢嘛，根本就。 會去諗呢樣嘢啊？因為我阿媽根本都冇講，我哋都唔知我哋有個大佬。你明唔明？我都根本唔知，係咪啊？咁然後佢去喚醒我阿媽，我阿媽就已經喊喺度。咁佢就話：佢叔上嚟同你傾喎。我話好咁上嚟。咁佢就話：咁多年來佢冇名，佢都叫投唔到胎。 即係冇一個名分。 佢完全佢冇名冇姓啊，佢冇姓名冇名冇嘢，佢投唔到胎第一。第二咧，我老豆撞佢嗰度咧，而家已經係變曬水啊！佢長年累月個腹骨咧係俾啲水浸，佢好辛苦啊嘛。佢你可唔可以將我掘翻起起翻腹骨出嚟咧，就撞翻高啲咧？ 佢當時真係咁樣想出嚟講 啊！係啊，佢長大咗噶啦，佢我投唔到胎，我而家幾十歲人，我就算我唔投胎啊，我都要自家噶。我做唔到任何嘢咁，又冇親戚嚟探我，又冇嘢，我完全冇姓氏，你俾個名我，俾個姓我，你我都可以做到，即係我唔投胎呀，我都可以有我個新嘅生活呀，有個嘢呀，我好辛苦咁樣。 咁 需要 啲咩呢？嗰刻又話 要掘返起返佢個筆撞返高啲囉。咁好啦，因為我哋從澳門人嚟㗎嘛，咁做澳門最仲慘一樣嘢就係、是。我爸爸撞佢撞我大佬嘅時候咧，就驚我媽傷心，一個仔啊嘛，就根本冇話過俾我媽聽撞到邊，就知道響邊個墳場。 係 墳場好大㗎，你冇可能係知道響邊度。 幾十年都有啲轉變。 係啦，冇錯啦。咁你問咧？咁當時因為我個仔有份去嘅，咁我去都冇用嘅。我媽話，咁我媽就同埋我仔拖住我仔一入個墳場翻澳門上。嗱，你帶路啦，我而家嚟揾你。咁就揸住一句，我而家俾水浸住，咁就喺水邊揾啦。講都冇人信，喺水裏邊，即係水潮漲嘅時候咧，水漲嘅時候咧。 就吸住咗嗰兩個墳嘅，水退咧就先至睇到嗰兩個墳，所以揾咗一日，揾到水退先見到有兩個 B B 仔墳， 即係好細個， 因為 B B 仔墳個 size 同大人墳唔同啊嘛，咁啊睇到兩個 B B 仔墳，但係兩個都冇名嘅，咁、我媽帶媽媽嚟，咁應該點做啊媽？呢個係緣分啊，唔理呢、這個。个人边一个系我大佬都好，两个都掘翻佢出嚟，两个都改个名俾佢，就两个都整个墓碑，两个都拜。 啊、 因为嗰个都好惨噶嘛， 系冇 错啫。 啊，虽然唔知边个，但我谂佢唔会怪我咯。我起咗佢个骨出嚟，咁样撞上山， 系 咪？我将佢啲用嗰啲白嘅云石嗰啲嘢咧立晒碑。同佢哋改翻名，就算我而家過澳門，我一得閒嘅時候，如果我有時間過澳門行開澳門咧，咁我就會去拜啦，拜兩個，買兩足翻去拜嘅。你邊一個我大佬都好啦，是但嗰個係哥哥又好，係姐姐又好啦，即係我都會係俾翻家主佢咯。 咁即係而家係立翻個名 嘅 咯。 立翻個名嘅啦，咁就有一次咧就好過癮嘅，就係我話俾你聽啊，我就機緣巧合咧就撞咗個文米婆，其實我就唔想問米嘅，我每年就會問運程，咁啊三姐啊好多我哋嗰行都識噶啦，咁啊三姐嚟到，我想問流年嘅，呢兩下兩下佢咁樣上咗山頂啦，喂，啊有兩個人想見你喎，一個係你爸爸，一個係你哥喎，啊個樣啊真係好奇怪噶，你真外國人咁嘅樣嘅噃，咁，咁我話又黑實實嘅噃，咁唔係啊，嗰、那個真係我老豆，咁啱啊嚇，我俾你上嚟，一上嚟喊到阿爸，好掛住你阿爸咁咯，咁佢話你唔使擔心，佢話我冇嘢，咁佢話因為咁耐冇見咧，咁同埋咧阿女你時時搬屋都唔話俾我聽，我揾好耐先揾得翻你㗎，唔知㗎，佢冇可能知㗎嘛，仲有咧我爸爸個墳就唔肯撞到咁啊，撞咗婆婆噶嘛。咁我哥哥就話：阿妹，你嚟親就買隻花，鴨個頭都未夠兩個公，你就走咗啦咁。咁啊係，我趕時間啊嘛，趕船噶嘛，成日都咁啊擺低隻花，咁我就走噶啦。我驚啊，我 即係完全做咩都知道曬。 因為如果你唔係喺個墳度，我通常都係一個人去啫。冇人會知道我好似即係好似我哋趕台咁樣嘅我好似派台派相派相片咁嘅，我就係嗱我行啊你哋啊，我就擺低一擺低就連擺低連鞠躬一下咁我就走㗎啦。佢哋滾水六角咁，你講兩句啊，你講句啊咁，咁我就係哇，即係我點解釋咧？我一個大陸嚟嘅女人，可以知道我冇可能冇人知啊！是冇人知道，我媽我老公我仔女都冇人知道我會咁做嘢。 咁以後會唔會即係講多兩句咧？ 會啦，會啦。咁我想捉住我爸爸唔俾佢走啦，唔係啊，我就係上嚟見見你啫。咁你每次都搬屋咧，你就裝住香向天話俾我聽，令我唔使咁辛苦去揾啦。佢哋成日搬，我成日揾好辛苦噶。 真嘅 case 咧，即係原來有自己父母，就算離開咗咧， 都掛住噶。一世就算個人係啊，原來佢哋咁用心良苦啫，即係佢周圍去揾我，我仲戇居居咁。 啲內疚。 咁我就做咗上，卒之就上大陸做咗樣法事咯。係。做咗樣法事，咁即係唔係道人迷信啦？點都好啦，自己。即係心安理得咯，但係我嗰陣時真係驚，又受大佬鬧我啦。你佢話連隻手連個頭一齊谷嘅，佢話等睇咁谷我就走，咁呢個係事實嚟，我真係唔得啦，咁我就走啦。 個動作啊咁清楚，冇可能知得到 嘅。係啊，我真係我冇得解釋，我真係唔識點去解釋。即係喺呢度好勸人哋，即係對啲先人啦、唔肯度嘅親人，即係都要去探下佢哋啊，去食啊，見下佢哋啊咁咯。 好嘅，唔該皮媽。 唔使。咁不如講翻最近啲嘢啦，咁大家都聽過啦，咁而家我喺度做個電視台呢，個女廁呢就係人都聽過㗎啦。咁、那個女廁就真係其實好奇怪嘅，好陰森嘅。你好門入去一個門嘅聲係咦咁嗰啲聲。個廁所就好奇怪嘅。你冇話嚇你個左邊嗰兩格呢，你唔入去呢佢唔出聲嘅。你一入去呢佢啲水啪咁去到你去完廁所閂門啦。 都係 嘅。佢都係 咁。但係咪嗰啲自動感應㗎感光呀咁樣。 嗰啲係古老廁所嚟嘅係撳嘅。係撳嘅係咪啫。冇個嗰一格個女廁呢又係衰嘅。因為你一入門口就一定去嗰個女廁。嗰個女廁係好多嗰啲怪聲㗎你覺唔覺得呢嗱有一種聲我就發覺唔到係咩㗎。我人都好沉跟下。全部係廁所聲啦。呢個係個門聲。佢又好奇怪㗎。佢有一種嗰個突木嘅聲。 咁啊，里边敲咗出嚟噶， 里边啊， 但系冇两木声噶里边， 系喺嗰个刺光嗰度出嚟嘅，最嬲嗰个格嗰个刺光啊！ 哦，你听佢成咁样敲， 成日都有噶。 哇！ 我冇啦，我嗱我好赶时间啊，大佬，我真系我赶住，所以我好快嘅，我哋去得嗱，个个咧，任何人去嗰个女厕咧，都快得好紧要，有啲就连冲都唔冲就走出嚟噶啦，真系惊嘅，因为真系嗰个女厕系好阴森、好恐怖嘅。 咁但系嗰个灯光系点样嘅？会唔会可以校光翻啲啊？有冇可能？ 个光佢灯光已经好光啦，但系响嗰个镜唔好睇自己，好肉酸嘅。 你有嗰个镜睇自己，你成日觉得侧边有人嘅，你唔觉咁样嘅镜？之前冲厕都唔记得冲，同埋咧你侧边咧，嗱你睇你自己嘅样啦，侧边一定有影嘅，系一定有嘅。 咁但你又唔惊嘅，又要走入去嘅，你都会。 镜都要去嘅，大哥。 咁落下边啦、 啊。我就唔会话，我唔会系咁咯，好委婉嘅，大哥女士。但我就有阵时咧。即係有時喺一齊呢，自己都有啲驚我點樣呢，但而家就好啦，多咗個門室，我就會成道門拱開佢嘅，即係我入廁所連個廁所個大門呢都拱開佢嘅，我都係開住佢 嘅。呢間電視台都有一啲嘅傳聞係咪？ 係啊。 有冇聽過住？ 哎呀，呢間電視台嗰啲傳聞呢，所以我唔行嗰啲窿窿罅罅嗰啲嘢，我唔行嘅，我只係直入，淨係去呢個最驚嘅廁所，去化妝間，然後呢就去坐一廠，係咁多啦。而家嘅化妆间啊，仲嗰啲蓝色地下添啊，仲加恐怖啊！全个地下系蓝色嘅。 我点解咁样设计啊？ 唔知系嗰啲死人蓝啊，嗰啲死人花嗰啲啊，咁啊八卦啫！你目天端，你担天望地，做乜鬼啫？望唉，我唔望啦。 因为嗰度有一个就系呢啲类似鬼怪节目啊嘛，咁可能就吸引咗啲灵。 嗯，或者系都唔定，因为你每一日你都系烧咁嘅蜡烛啊，你系咁样去做呢样咁嘅嘢咧，或者会噶，因为你讲紧佢啊嘛，佢有同感啊嘛，你就冇啦，我就唔知，以我所知就冇啦，或者佢哋有做啦，咁其实我都应该，我觉得应该嘅，即系捉住香俾人啊，走去斋啊，或者打斋大阵仗都制啊，咁呢啲鸡钱啊，裝住香，我覺得冇乜點所謂咯。 嗱，呢個電視台有盛傳啦，咁其實之前都可能有其他嘅工作時間都去過其他電視台，你有冇聽過啲咩？ 每個電視台都有啲嘢嘅啦，但你點樣都恐怖唔過咧？我第一份工咧，喺一間叫中央戲院嗰度做，哦，拆鬼都幾廿年啦，喺上環尾，你哋唔識嘅啦，咁我哋啲年紀先知啊，因為拆咗好耐啦。 咩事咧？ 嗰間戲院嘅廁所，我哋個女廁，你唔可以話一個人入去嘅， 點解？ 唔得㗎，你入去佢就話做咩啦？ 同你講叫你唔好嚟，咁但係兩個人就唔會講㗎啦。 成班啊， 就唔定 嘅。所以我就教你哋話陽氣好緊要。我十二歲幾十三歲嗰度做，我單人入去咧唔得嘅，要趕你走嘅，係就係呢啲係就呢啲咁嘅聲咯。 都好肯定會有人整蠱㗎啦。 唔係。一定唔係，知道有試過打齋啊，成日試過都要，總之都係要拆咗，因為嚇走曬啲人。 哦，一定啦， 係真係， 即係有傳聞啲人唔敢嚟嘅， 我已經。我哋見過啊，有女人就褲都冇休走出嚟啊，好唔係傳聞嚟㗎啦，嗰係我哋嗰陣時就真係啦，因為佢係樓下嗰層嘅廁所，我哋成班人咧我就會入個廁所，唔係成班人我哋行咗樓上啊三樓，因為三層樓嘅。嗰陣冇乜 lift 噶嘛，嗰啲 lift 係人面手揸 lift 嘅，我哋係夥計唔搭得嗰啲 lift 噶嘛，跑急到死都跑上樓上先屙嘅，佢真係叫你走，係走，玩咗，係出去咁樣嘅。 頭先邊個地方本來係咩嚟嘅？嗰度係咪啲戰前啊？啲 佢係戰前啲亂葬崗嚟喎，嗰、那個就真係好恐怖嘅。嗰、那個我嗰陣十幾歲，你諗下，係走出嚟由女廁走出嚟嘅人係無數，我自己做嗰年紀都係數唔出咁多。 但係淨係女廁啫，男廁就冇事嘅。 男廁冇事喎，係女廁。 有冇 話 知？ 因為佢係有人就話咧，除咗亂葬崗之外咧，個女廁係有人吊個頸死嘅。 哦， 有人吊個頸死嘅。我最容易講嘅就係、是、就，即係最中意講係你走。 總之你係唔即係佢覺得唔想啲人喺度騷擾佢，叫你快走啫。 但係所以陽氣咯，所以如果夜晚出街或者點咧，最好一班咯，佢廁所都係一班人咯。 嗯。 陽氣係好緊要。 唔怪得翻你一間餐廳咁多人咧。 多謝。 好，多謝。 Okay, 拜拜。 中嘅靈異檔案。